團隊仍然在考慮對中國關稅的選項。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這日應約與美國財長耶倫視像通話，中方表達了對美國取消對華加徵關稅和制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關切。英国首相约翰逊失去两名主要内阁成员，卫生大臣贾伟德和财相辛伟成宣布辞职。贾伟德在辞职信中说，相信在约翰逊领导下情况不会改变，对他失去信心。辛伟成说，公众期望政府能够正确、称职和认真地行事，并相信值得为这些标准奋斗，这个是他辞职的原因。在两名内阁成员辞职前，约翰逊为任命涉及性丑闻的资深保守党成员平切出任副首席党鞭道歉。平切上星期因为醉酒性骚扰两名男子引咎辞职。反对党工党党魁司纪贤说，英国需要更换政府，支持提前举行大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54，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03点，跌22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9.08美元，卖出1,770.1美元。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今朝早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嘅雨量，同时位于广东西部沿岸嘅雷雨区正系逐渐移近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一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嘅慢线啦，龙尾就喺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五座、粉岭华明村顺明楼、屯门锦华花园 B 座、香港仔嘉龙苑嘉平阁、九龙城天环天海汇三座、葵涌石梨二村石街楼、西贡对面海村海昌楼、屯门富泰村美泰楼、牛头角上村常月楼、屯门友爱村爱希楼、筲箕湾耀东村耀安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起笑。 我是开心日报彪爷，我在2015年同几位老死在音乐情人沿途有你10周年到出力，那份快乐到现在都还回味紧啊。 只需想到了你打不死，应伤的我哪敢死。 香 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笑。 庆祝香港回归25载，港台电视同步绽放新精彩。世界在变，沧海桑田，全天候专业纪录频道。港台电视34CGTN 纪录频道已经隆重启播，节目以英语为主，带你细看万事万物蜕变，探索时代演化轨迹。新精情上新精彩，港台电视34。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6日，行政会议同意公务员或一加薪2.5%，追溯至4月1日， 新增2268宗确诊，2085宗属本地个案。 政府建议修例将禁卫区扩展至全港。 英国卫生大臣贾伟德及财商新伟成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是有千禧年代的。早晨，我是萧乐文。先讲一声，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会在朝早9:30转播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答问会，所以千禧年代呢今天就会做到9:30的。另外还有一个靶场消息，今天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仲有一个强制检测公告，大埔广福村广治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了。想跟大家讲下，昨日行政会就同意就说高中低层公务员或一加薪 2.5%， 就跟之前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在5月确认的数字是有不同的。当时就是说高中低级公务员根据个薪酬趋势正指标就是调整正数 7.26%， 正数 4.55% 同埋正数 2.04% 嘅，有呢三个数字咁。寻日政府解释就话，经过考虑经济情况啦，政府维持赤字预算啦，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啦，同埋呢啲薪酬趋势嘅正指标等等咧，有呢个咁嘅加幅嘅决定嘅。公务员团体方面，好似华员会啦，就话建议应该加幅咧上调到4%至到5.3%，亦都认为今次咧系会打击公务员士气，亦都有公务员团体咧嘅代表嘅质疑。加幅是一个政治决定，是欠缺理据的。商界方面，好像总商会就欢迎政府的决定，也都认为面对艰难的营商环境，今次加幅是属于合理的水平的。你又怎么看？1872311 1872311，或一高中低层公务员加 2.5% 这个幅度是怎么看呢？电话是1872311的。电话旁边又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杨浩培恩。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今次呢个决定？高中低层都系划一喺2.5%呢个嘅加幅啦。咁啊，同意嘅行会系同意嘅，同之前话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出嚟嗰个数字嗰个差距都有啲大嘅。点解会有个咁嘅决定系划一2.5%咧？ 其实咧，薪酬趋势调查出嚟嘅嗰个指标咧，就系我哋六个考虑嘅因素之一嘅啫。呢六個考慮嘅因素咧，其實一向以嚟咧，每一次每一年度做呢一個薪酬趨勢薪酬嘅調整咧，都係考慮呢六個因素嘅。咁從來都唔係淨係考慮個指標本身嘅。咁所以今年咧，我哋亦都係考慮曬六個因素啦。咁而當然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出嚟嘅淨指標咧，都有啲反映咗私營市場嗰個加幅，但係我哋亦都要睇翻咧其他嘅因素。我哋同意嘅係會有通脹啦，我哋都睇到一個按年嘅通脹咧係 1.7% 啦，有一個輕微嘅通脹啦，呢個又唔係一個好大幅嘅通脹。咁另外咧，公務員佢哋喺過去一年嘅工作裏面咧，其實都係好艱難嘅，我哋都同意嘅。呢一點咧，琴日行政長官喺佢行會之前嘅記者會咧，亦都確認咗，覺得公務員咧其實都係優秀嘅。我哋亦都睇到咧，公務員工會咧都對於薪酬調整有一個要求。 咁但係喺天平嘅另一邊咧，我哋都要睇翻香港嗰、那個而家嗰個經濟情況。而家香港嘅失業率咧都仲係五字頭嘅，雖然比起前一兩個月咧係跌咗少少，輕微有啲跌幅，但係仲係五點幾嘅 percent 嘅。咁另外就業不足率咧都係三字頭嘅，三點幾 percent 咁樣樣。咁而其實下半年點樣樣咧，就好取決於疫情啦。而家都唔係好明朗嘅，個經濟復甦會唔會嗰個勢頭一路向好，都未係好明朗。咁更加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嗰個環球個經濟情況啊。個前景咧，實在係亦都有好多唔明確嘅地方。環球嘅經濟會受到好多嘢影響啦。西方國家個通脹其實去到10%、8%，非常之高嘅。好多央行都收緊咗佢哋嗰個貨幣嘅政策，亦都有戰事喺度進行緊啦，喺俄烏嘅戰事喺度進行緊啦，令到譬如燃料嘅價格喺度升緊啦，另外亦都國際局勢亦都係比以往係緊張嘅，咁所有呢啲因素咧，都係令到嗰個外圍個經濟環境咧係非常之即係有一個不確定性喺度啊。咁而香港係一個好外向型嘅經濟，環球嘅經濟如果有唔好嘅話咧，就一定會影響到香港嘅。 Okay. 咁更加要諗埋咧，就係政府個財政狀況啦。我諗每一間公司喺考慮佢嘅薪酬調整嘅，俾員工嘅薪酬調整嘅時候咧，都會睇翻公司嗰個財政狀況啦。政府亦都一樣啦。咁今年嘅預算咧係一個赤字預算，係一個500多億嘅赤字預算。咁所以喺天平嘅另一邊又考慮埋呢個之後咧，咁就達到咗呢一個而家呢一個決定，這個 2.5% 嘅薪酬加幅嘅決定，呢、這個都係平衡咗兩邊嘅考慮點之後得出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這個能夠既照顧到一邊嘅考慮啦，公務員嘅過往一年嘅付出啦，個通脹啦，私營市場個都是有加幅的，但是亦都照顾到政府的财政状况和未来的不明朗的因素的。 Okay. 但我想问就是为什么是划一落在 2.5 呢，就是高中低层，为什么本身分高中低层，就是可能在私人市场上面那个调整的薪酬幅度都是有不同嘛。但今次是划一，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呢，而且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可能高层有一个的加薪幅度，中低层又有不同呢，因为过往都有试过是这样的。另外就想问为什么会落在 2.5 这个的落墨那里呢，因为见到工会都说其实如果你是中间落墨的，可能是大约4%左右，是不同工会都是这样说的。點回應呢兩個方面 呢？其實今年呢個咧，的確係好特殊嘅。今年係好特殊嘅一年嚟嘅。咁而呢個都唔係一個容易嘅決定啦。這個決定係喺兩者之間攞個平衡。就正如琴日我都答咗啲傳媒朋友講，都我哋其實係冇一個方程式可以咧，我抌曬啲因素落去，抌曬通脹幾多啊，私營機構加幾多啊，諸如此類咁樣樣咧，就然後得出一個答案出嚟，係真係冇一個方程式可以咁做嘅。咁都只係兩邊做咗一個平衡之後咧，就決定咗呢一個咁樣樣嘅數字。咁所以你話點樣計出嚟咧，就真係冇一個算式我可以講到俾大家聽啦。咁至於高中低層咧，點解係同一個數咧？咁我哋都睇到嘅喺個薪酬趨勢調查裏面咧，出嚟高中低層係唔同嘅數嘅。咁但係我哋都睇翻，都係剛才嗰六個原因啦。咁亦都睇翻政府可以即係俾到幾多咁樣出嚟。政府嗰個財政狀況咁都係決定咗咧，係高中低層一樣啦，一個劃一嘅加薪啦。咁 有冇諗過唔同嘅階層嘅公務員係有唔同嘅加薪幅度咧？其實？ 其實咧好多唔同嘅加薪幅度啦，都諗過嘅。我哋動薪又諗過，去到好高又諗過咁樣樣。咁但係結果咧，我哋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一個最好嘅平衡啦。喺政府嘅財政狀況可以容許底下，喺個咁不明朗嘅前景底下，但係又想照顧到公務員。譬如佢哋嘅購買力啊，又想俾翻佢哋嘅工作一啲認可啊，等等咧，考慮曬所有呢啲之後咧，都係得到呢一個啦。 有冇諗過減薪過程之中？ 過程之中咧，我哋就睇到其實喺私營機構咧都係加嘅，只係個加嘅幅度唔同。咁亦都有人指出啦，私營機構有一啲特別嘅情況，可能喺公務員個團隊裏面未必有咁嘅情況發生咁。咁但係即使係咁咧，都未至於去到係下調。 咁所以咧減薪咧就唔係一個選項嚟嘅。但係喺加之餘，我哋就要好小心啦。我正如我正話講，即係有將未來嗰一年有咁多咁唔清楚嘅情況底下咧，就我哋嘅決定都係覺得審慎啲就比較安全啦。 剛才提到很多不同的因素去衡量，天秤都有两边，公众观感或者公众反弹会不会是今次考虑之一呢？ 其实我们做所有的公共行政的抉择呢都要考虑公众观感的，所以其实整件事里面呢公务员亦都是公众的一份子啦，咁我哋都有考虑过公务员佢哋做咗咁多嘢，佢哋嘅感受，亦都会考虑到咧喺广大嘅市民当中咧，对于而家成个经济情况，对于政府行事是否审慎咧嗰、那个睇法嘅。 嗯，因为我见工会有提到啦，譬如佢批评话今次系行政会议嘅政治决定，冇理据冇数据，行会召集人叶刘淑仪都形容今次系一个政治决定啦。其实所谓政治决定系考虑咗啲咩政治因素咧？ 其实呢咩叫政治呢？如果政治系众人嘅事嘅话咧，咁当然公务员嘅薪酬系众人嘅事啦，因为用紧嘅系公帑啦。公務員亦都係為大眾服務啦。咁其實嗰六個因素，你話裡面係唔係大眾嘅事呢？全部都係大眾嘅事。咁所以其實考慮咗嗰六個因素呢，基本上就係一個咁樣嘅都係同大眾有關嘅決定囉。 嗯，有冇考慮到商界反應呢？譬如我見到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都認為今次呢個方案呢係向商界傾斜之嫌嘅，佢有咁嘅講法嘅。因為之前商界都批評過如果係跟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嗰個淨指標嘅加幅嚟講呢，就是不合理等等的，那怎麼看這個說法呢？ 我就不是很同意這個說法的，商界當然我都看到商界是有一些當我們的趨勢調查出來之後呢，是有一些評價啦，對於我們的調查。但是我們考慮整件事裡面呢，其實真的都是考慮了我剛才說過六個因素啦。商界怎樣反應呢？其實就不是一個我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或者都唔係，其實唔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之一。但係其實如果香港嘅前景係點樣樣，個經濟情景係點咧？其實呢一點咧係商界嗰個表現咧，就會係裏邊嘅考慮之一咯。 嗯，商界就未必考慮啦，但係譬如話公務員團體嘅反應，尤其是今次出咗話劃一加2.5%之後，有冇留意到佢哋唔同嘅反應，或者你點回應？譬如我見華員會有提到話譬如中低層嘅公務員收入都唔高嘅，今次呢個加幅咧，可能比購買力削弱之下咧，就直情等同減薪嘅，佢有個咁嘅講法嘅。咁點睇工會嘅反應咧？ 我哋都注重工會反應嘅，咁今日我都會同各位工會嘅代表見面啦。其實公務員薪酬調整咧係一個兩步嘅做法嚟嘅。琴日行會嘅決定咧，我哋俾咗公務員嘅工會啦，我哋四個中央評議會，佢哋會有翻佢哋嘅回應俾我哋。咁我哋之後咧會再去行會尋求行會做一個最後嘅決定嘅。咁所以今日公務員四大嘅中央評議會俾我哋嘅回應咧，我哋都係會拎翻去俾行會嘅。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整個考慮裡面咧，我哋都係考慮咗公務員嗰、那個睇法嘅。公務員佢哋喺之前五月嘅時候咧，其實公務員事務局咧都係同佢哋見咗面嘅。佢哋對於今年嘅薪酬趨勢或者對於今年嘅薪酬調整啦，佢哋有咩睇法咧？佢都係俾咗我哋都係俾咗行會去考慮嘅。咁所以公務員嘅睇法咧係絕對有考慮嘅。咁今次其實你話講到購買力方面咧，我哋每年都係睇翻按年嗰、那個那個物價嘅升幅啦。咁如果我哋攞翻2021年四月至到2022年嘅三月呢12个月嘅物价升幅嗰、那个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同再之前嗰12个月比咧，嗰、那个升幅咧系1.7%嘅。咁所以睇到咧，其实今次呢一个加幅咧系即系足够抵消到呢一个有余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觉得呢一个2.5%咧，其实都照顾到呢一方面嘅。 同埋我見局長你提到話，公務員都應該可以理解成個加薪幅度咧，因為考慮到唔同嘅因素啦。今次睇到一啲工會出嚟嘅反應係咪仲係咁樂觀咧？我見唔同嘅工會啦，我引述翻啦，譬如華員會就提到應該要建議話反建議幅度咧，就應該加薪去到4%-5.3%嘅。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方面咧都係類似講法，應該話落喺4%嘅。政府人員協會就話希望個加幅唔好低過4%，有個咁嘅期望，好似全部都同而家即係行會出嚟嗰個加幅都係有唔同，係咪真係公務員係會理解咧？ 我哋都明白工會站喺工會嘅立場啦，希望為一線嘅公務員爭取到即係一個最高嘅加幅啦。咁喺今日嘅會面，我都會同佢哋再進一步解釋翻，希望佢哋都明白翻政府個情況。其實個經濟唔明朗呢個情況咧，我相信無論公務員亦或市民咧，其實都睇到嘅。如果我哋有時留意一下財經新聞啊，聽一下啲分析師對未來嘅展望啊，都會聽到嗰個不明朗嘅因素，其實好大存在喺度嘅。咁今日我都會再同佢哋解釋啦。咁希望大家都會明白啦。但係對於公務員個其實個士氣或者係公務員日後個工作咧，我係有信心嘅，因為公務員其實幾十年嚟大家都睇到啦，薪酬個調整咧有上有落，減薪試過，動薪試過，加薪個幅度。滿意嘅試過，令大家同大家嘅期望有一啲嘅落差都試過，但係公務員咧，其實從來都冇話加薪加得唔好就放軟手腳啊咁樣樣，咁所以我對公務員嘅表現係非常有信心嘅。 考慮一個薪酬的調整都涉及到不同的因素，剛才好像局長所說有天秤的兩邊，因素方面又講一下有什麼，包括就是薪酬趨勢淨指標其中之一，還有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的薪酬調整要求和公務員士氣。職方的薪酬調整要求和公務員士氣在今次的調整裡面是否稱得相對低一點？ 每一年咧，我哋其實稱呢六個因素啦，其實都要因應翻嗰一年個特別嘅情況去諗啦。公務員嘅士氣同埋公務員佢哋對於薪酬調整嗰個要求咧，我哋從來都唔會稱得好低嘅，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我哋都好珍惜我哋個公務員隊伍。咁但係亦都要即係要睇翻政府盤數啦，呢個都係好現實嘅。正如我正話所講，所有公司去做呢個薪酬調整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睇翻嘅。如果調整完之後會令到自己盤數危危乎嘅，或者會政府盤數仲唔係自己一間公司嘅喎，仲係全香港市民嘅喎，咁呢個咧就係亦都要審慎去行事嘅。咁所以我都可以喺度講咧，我哋即係絕對唔係話稱得好低或者唔重視，但係亦都要睇翻全盤嘅考慮啦。 講到政府盤數係其中一個考慮咧，即係講緊財政預算啦。2023年財政預算赤字500多億嘅咁，以過往嚟睇，譬如都試過財政預算又係赤字預算咁，但係最後都係轉虧為盈嘅。以2021-2022年度嚟講，原本預算都係過千億嘅即係赤字啦，咁啊最後有過百億嘅盈餘。如果日後真係喺財政嗰方面有年度上面有盈餘，或者經濟好轉的時候，會不會追加翻一些嘅薪酬俾公務員咧？因為講到呢兩個是考慮的指標之一嚟噶嘛，都 每一年的薪酬趨勢薪酬調整咧，我哋都是獨立考慮的每一年有佢自己的因素啦。咁到明年或者到後年政府的財政狀況當時如何？我哋會考慮啲，即係個天秤裏面呢六個因素點樣考慮呢？我就好唔係好適宜喺呢一度咧，為當時嘅行會咧去做一個推測啦。咁我相信咧，當時到如果一個年份，政府個財政狀況係寬裕嘅，社會經濟又好嘅，其他啲因素都係好嘅，咁行會咧自會做一個咧係讓公務員咧係會安心工作，令公務員的士氣會得到維持的決定的。 即係留翻下年計，簡單嚟講，就不會因為呢兩個因素有啲咩變動而追加翻，唔會有呢樣嘢嘅應該。 從來都不會的，其實每一年的薪酬調整都是獨立考慮那年的因素的，而且每一年做過決定的時候，那一年的因素已經擺了下去了嘛。如果我們再第二年又擺回再之前已經考慮過的因素，那就整個考慮就會變得很混亂的了。但是我們都相信，其實過去你看回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薪酬調整，其實在當個政府的財政 個境況係好嘅時候，成個香港個經濟都係好嘅時候，公務員上下一心做嘢做得好嘅時候咧，其實咧政府從來嗰個喺薪酬調整方面個決定咧，亦都唔會係一個咧令人好詬異、好失望嘅決定嚟嘅。 嗯，今次連續第三年都冇跟即係薪酬趨勢調查嗰個淨指標咧去調整啦，會唔會對於成個調查嗰個公信力有啲影響，或者有冇一啲調整嘅空間咧喺調查方面？ 其實每年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咧，我哋有一個委員會去做啦，個委員會有三方嘅人啦，有政府代表，有工會代表，亦都有我哋一啲獨立嘅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做主席，亦都做委員咁樣啦。咁每年開展嗰個工作之前咧，其實都會睇翻之前嗰一年嗰個做法有冇啲地方係需要調整嘅。咁我好相信呢個委員會咧喺今年都會做翻同樣嘅工作，都會睇翻過去有冇得調整。不過咧，我都要講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嘅調查方法咧，就唔等於我哋整個調薪嘅機制，整個調薪嘅機制咧，其實就係真係考慮曬嗰六個因素，而呢個調查嘅方法咧，就只係做一個調查嘅方法，調查出嚟嘅結果咧，亦都係一個硬數字嚟嘅。咁但係個硬數字，我哋點樣喺眾多嘅因素裏邊去稱咧？呢、一個就真係要當時一個比較細心嘅考慮啦。 好啊，唔該曬局長。啱啱傾過咧，就係楊學培恩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對於加薪幅度行會而家話2.5%或一嘅點睇？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大家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2268宗新冠病毒确诊，2085宗系本地感染，冇新情报死亡个案。新增三间安老院舍同四间残疾人士院舍有确诊个案，共涉及三名院友同四名工作人员。另外，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有321宗，六间学校的多个班别要停课，当中英华书院占四班。校内过去两日共有23宗确诊，遍布10个班房。卫生防护中心话，正系调查确诊个案的关联性，同埋系唔系曾经聚集或进行高危活动。中心又话，过去七日的单日新增个案大约2000宗，较之前两星期的数字系翻咗一番，个案仍然有上升趋势。大埔广福村广智楼今朝早大约8点完成围封强检，大约1990人接受咗检测，当中发现四宗阳性个案，同三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指明受限区域内已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可以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以证明接受咗强检，可以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的出口离开。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810户，当中39户无人应援，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证实，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就当前的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赵立坚又说，王毅到时将会应约和主要国家外长和地区组织代表举行一系列双边会见。美国国务院早前已经公布布林肯今个星期将会和王毅会面的消息。布林肯和王毅对上一次见面是去年10月举行的20国集团罗马峰会期间。美国芝加哥市郊独立日巡游期间的枪击案，一名留医的伤者不治，令死亡人数增至7人，超过30人受伤。21岁疑凶被控7项的一级谋杀，如果罪名成立，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预计他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出庭。警方说，疑凶在屋顶向人群开了超过70枪，并穿着女性服装试图掩盖面部的纹身，在事后混入人群，又说他策划了这宗袭击几个星期。 案发在海南帕克市，疑凶在案发之后几个钟头被捕。警方说他从合法途径买入枪械，用一支威力强大的步枪犯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35.69， 瑞士法郎 0.969， 加元 1.303，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196， 欧元对美元 1.026， 澳元对美元 0.67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171 点，跌25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68.79 美元，卖出 1,769.7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七咸道南去红磡啊，同埋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啊，就系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在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在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后少少那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太极乐队 Patrick 雷友辉，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入面失物认领处，我饰演糖水铺的老板，性情中人，同成熟老友鬼鬼，男人之间的友情呢是从平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当中就可以睇得出㗎啦。大家记得听啦，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7月9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之失物认领处。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特战荣耀， 饰演特战队员燕破岳的杨洋，军校出身，当中的打斗戏都是亲身上阵，更于开拍前接受特训，而且10个月全程跟组，穿越丛林、沙漠等，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拍摄，为求最好的拍摄效果。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022年7月6日，行政会议同意公务员或一加薪2.5%，追溯至4月1日。 新增2268宗确诊，2085宗属本地个案。 政府建议修例将禁卫区扩展至全港。 英国卫生大臣贾伟德及财商新伟成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先起年代。头先讲到行政会议，寻日就同意啊，就系提出高中低层公务员或一加薪2.5%，咁啊会追溯到去今年4月1日嘅。嗱，商界方面咧都有提到啊，话好似创商会会长史立德啦，就话商界会朝住公务员加薪幅度咧考虑员工加薪嘅。咁但幅度都要视乎行业啦，相信咧个别嘅行业咧，好似系资讯科技界啦，加薪嘅幅度咧可能会高过3%。又话即使过去两年咧有新冠疫情，经营环境比较差，仍然有企业为咗挽留员工而加薪嘅咁。嗱，总商会嚟讲咧就话欢迎政府决定，认为面对艰难嘅营商环境，这个加幅咧系属于合理嘅水平，亦都乐见咧政府系充分考虑到当前经营环境充满挑战啦，经济前景唔明朗等等嘅咁。又点睇今次政府喺公务员加薪幅度系划一加薪2.5%咧？话考虑到唔同嘅因素啦，包括经济情况啦、政府嘅财政状况啦、经济嘅前景等等啦，亦都有考虑到薪酬趋势、净指标等等嘅因素而有今次呢个嘅决定出嚟噶。咁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请你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嘅，有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早晨。 早晨啊，罗文兄。 早晨，冯全忠，点睇今次嘅加幅啊？2.5%。 我其实有留意琴日一路局长嗰个记者会咧，我哋觉得咧，特区政府咧用一个所谓强调所谓审慎咧、小心处理呢两个所谓嘅原因咧，去作出一个咧大幅偏离正值数字嘅极度偏低嘅加幅咧，其实系一个即系破坏机制嘅藉口嚟嘅。我哋见到咧就系即系似乎政府咧会系选择性咁样咧去解读或者放大咗一啲利淡嘅因素啦，刻意将一啲即系客观嘅数字，即系我所讲嘅薪酬趋势正值啦，嗰、那个指标性嘅作用咧矮化咗。我哋咁甚至会觉得咧，就系佢哋摧毁咗呢29年行之有效嘅制度嘅公信力啦。放弃咗一个同市场趋势大致相约嘅原则。咁呢个咁嘅做法咧，我觉得咧，我哋会觉得咧，其实就系带出咗乜嘢咧？就系、第一，我哋会觉得就系、其实呢个决定咧，系一个缺乏客观标准嘅政治决定嚟嘅。一如我哋昨日都有指出啦，系向商界倾斜啦、跪低啦，同埋就系臣服喺对一啲公务员持偏见嘅一啲言论底下。第二咧，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带出一个好明确嘅信息，就系、似乎新政府咧系唔愿意将一啲资源咧投放去到咧喺公务员嘅聘用啦、激励啦，同埋留用上边呢啲投资上边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系觉得即系呢一个现象并唔健康，亦都觉得咧呢个咁嘅决定咧系有需要去修正。而跟住落嚟嗰个后下咧，我哋亦都觉得系即系好严重，我哋觉得系要好密切去监察，期望政府咧喺下个礼拜二咧听到即系各个职方嘅意见之后咧，能够咧提翻一个咧有显著升幅嘅一个加薪决定，咁我相信先至系一个明智嘅决定。 嗯，嗱，讲翻政府个说法啦，好似头先局长都喺寻日都系提到啊，佢话行咗29年嘅呢个薪酬趋势调查咧，其实有10年咧同趋势结果加幅咧都系有差异嘅。同时佢都提到头先讲到唔同因素，好似一啲经济状况嘅变动啊、政府嘅财政状况啊咁，同埋亦都有考虑到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啦，一啲公务员同事嘅积极投入抗疫等等嘅因素而得出今次嘅决定，其实佢都考虑咗啲男子嘅因素，亦都话称咗唔同嘅原因嘅。你睇到如果真系考虑到经济前景、政府财政状况，有今次呢个决定，始终都系加人工一个加幅嚟嘅，都系系咪合理咧？又 我觉得唔同意嘅。我成如劳联咧都出咗个声明咧，都讲咗其实整个决定咧，系一个叛离机制嘅决定，而我头先一开始亦都觉得系一个破坏机制一个藉口嚟嘅啫。点解我哋会咁讲咧？如果真系系考虑咗嘅话，绝对唔会提出一个所谓2.5或一加幅嘅一个决定。我哋自己睇翻嘅一啲相反嘅讲法啦，同向系一个政府，当然前后两届啦。司长喺度讲紧下半年嘅经济活动系会恢复嘅，就业系会逐步好转嘅，财政嘅状况系唔会恶化嘅。我哋聽到嘅税收咧3785億，升咗14%，嚟年咧會升多3%，四五月咧零售指數升咗4.7%，製造業嘅 PMI 咧由51.7升到54.9，聽到更多係講關於通關之後得力於國家嘅發展，講緊係大灣區嘅發展、14/5規劃，要話俾我哋聽咧係充滿信心嘅。咁所以我哋會睇到就係一方面 同埋一個政府，我哋會睇到就係話講緊一啲經濟前景嘅時候咧，係一路係講緊係嚟緊向好，但係講到去加公務員人工嘅時候咧，卻咧就係用咧就係所謂嘅財政狀況唔理想或者經濟狀況不穩定啊呢個字可圈可點啊，去嚴重壓低咗呢一個淨值嗰個客觀嘅指標性作用，提出一個咧或1.5缺乏客觀數據嘅一個睇法咧，呢個其實係完全唔能夠令人信服，並且係嚴重影響嗰個公務員士氣嘅。阿羅文，我仲想繼續講翻我哋頭先所講嘅後效，好唔好啊？嗱，其實喺琴晚咧，我哋收到好多好多同事會員嘅一啲意見，當中咧係一啲比較好實在嘅睇法，希望咧聽眾啊或者社會公眾聽到呢一啲講法嘅時候咧，都能夠咧用一個同理心去聽一聽，好唔好啊？我哋聽到好多公務員會員同事嘅意見，佢會覺得就係話，呢個數字表現咗乜嘢呢？就係老闆唔睇我哋。呢個係一個侮辱性嘅加幅，呢個係一個不公平嘅決定。呢個決定係聽曬出面講，完全唔睇科學化嘅數據，係一個政治嘅決定。咁所以你聽翻呢一啲咁嘅講法嘅話咧，你就會覺得究竟如果真係去到下個禮拜仍然係政府一成不變嘅話咧，我哋睇到就係話，嗰個人心嘅背向，對於新政府嗰個開局，以至到會唔會進一步形成咗一個分化呢？我哋覺得係好有擔心嘅。我哋自己嘅睇法就係覺得好認同咧。部分有啲報章都有提到啦。其實似乎今次公務員調整薪酬嗰個做法咧，完全咧係政治化嘅操弄，亦並且咧係公務員咧成為咗咧。上一屆政府嗰、那個可能施政做得唔理想嘅代罪羔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原先我哋所講嘅 7.26、4.55、2.04 呢啲原先一啲客觀嘅數字咧，完全都被忽略曬。政府我哋留意到行政長官又好，局長都好啦，口就講話喂，我哋呢一個公務員嘅團隊如何優秀，如何點樣咁樣，但實際上咧。就是口惠實得志，加得是一個好正如頭先所講一個好唔合理一個極度偏低嘅數字。所以我都喺度呢希望呢呼籲一下，就係政府呢其實要見微知著，亦都要有同理心。另一方面社會大眾呢都要有一個大局觀，站喺呢提升公共服務，政府一個良好僱主，刺激香港經濟，帶動300万打工仔加人工，以至到履行既定嘅公務員政策呢一啲咁嘅角度底下咧，去睇翻咧2.5或一加薪呢個建議咧，其實係對公務員士氣咧係一個嚴重嘅打擊嘅。 OK， 馮傳忠，我就想問，因為頭先你話聽到好多公務員嘅會員就提到唔同嘅意見啦，就住今次加幅提到話唔公平啊，聽出面講啊咁。但所謂聽出面講，聽一啲公眾嘅意見，政府係考慮到公眾觀感係咪又合理咧？其實都。 我同意一點嘅，任何公共政策政治係一個眾人之事，亦都係講緊一個公共嘅決策嚇，啲資源應該點樣擺。咁所以咧係咁嘅情況底下咧，要留意公眾觀感係有需要嘅。但係同一樣嘅情況底下，政府如果係覺得係一個正確嘅政策，希望透過年度薪酬調整，讓公務員真係知道過去一年咧係佢哋嘅表現值得認可嘅話咧，其實佢係應該咧有一個勇氣同識見咧，將呢一啲嘅政策咧係講出嚟，話翻俾社會大眾知道點解係加呢個數字，或者係點解我哋係會雖然收到部分有啲朋友嘅一啲意見，可能佢認為可能嗰個數字太高啦，但係始終加人工其實對於頭先我都講咗啦，香港經濟嘅刺激，以至到打工仔市場嗰個加人工嗰個作用，同埋最重要，我哋年度薪酬調整點解要做啊？其實就係希望喺聘用、激励同埋留用公务员上面咧，系可以有一个正確嘅投资啊嘛。我哋成日都听，即系听政府讲啦吓，一个所谓公务员嘅薪酬政策系点解啊？系要有一个俾市场吸引嘅呢个数字，令到有一班人可以聘用到，可以留用到，为公共服务、为市民嘅嗰个期望可以做得到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就话。其實政府是應該要具前瞻性啲，是不是應該不要遺憶於一些剛才我們所說的一些疑慮，剛才提到我們所謂的商界傾斜啊，臣服在一些所謂對公務員一些偏激言論啊， 嗱，呢啲可以話係否認，但係我諗我哋要睇翻個實際嘅結果，究竟政府會唔會因為呢段期間聽咗我哋公務員工會嘅意見，平衡翻各界，甚至乎我哋睇到呢排呢幾日嘅報章或者今朝嘅報章嘅社評，其實好多都講。覺得呢個數字其實喺咁嘅情況底下係一個即係搬龍門嘅做法，喺咁嘅情況底下會唔會鼓其餘勇係可以喺下個禮拜呢將一個即係比較理想嘅數字提到出嚟囉、okay. 因為我覺得咁樣先至係呢履行一個政府自許一個所謂即係正確嘅公務員薪酬政策同埋提升治理水平促進社會和諧嘅一個應有之義。 嗯，你谂住希望嗰个幅度可以，头先你话可以有一个显著嘅调整，希望修正到点样咧？又， 好坦白讲，我哋公务员总工会咧，一直以嚟都觉得应该要跟数字、跟机制嘅。咁、但系既然咧，即系行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决定咗一个咁严重偏低嘅 2.5 个百分比啦，或一加薪啦，咁但系。我哋仍然咧係要有勇氣咧，要講出嚟我哋自己嘅期望嘅數字嘅。咁所以我哋睇咧，最少咧係咪應該要跟翻所謂中層 4.5%， 起碼有一個劃一嘅加薪咧，先至係會一個比較合理嘅做法。 OK， 好啊，唔該曬，馮傳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馮傳忠係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就住公務員加薪而家劃一中高中低層加2.5%，行會有呢、這個同意呢個幅度嘅1872311118723111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有麥女士打上嚟，早晨。 你好，早晨，早晨，主持人， 你好。 係絕對唔贊成咧，馮先生剛才講嘅嘢嘅。我哋私人機構服務啦。咁咧最近因為俄烏戰爭啦，同埋個 inflation 實在太緊要，我哋面對歐美嘅客咧，生意係變得好緊要。咁我哋其實咧一個月前已經通告咗所有同事咧係動薪一年，而基本上我哋嘅同事係冇人反對。咁亦都我都講翻我對公務員嘅體制嘅意見嚇。喺 covid 同埋暴亂嘅時候，我覺得大部分嘅公務員咧係好懶，定機唔做嘢。尤其是係咧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大部分人係根本冇做過嘢。我接觸嘅政府部門，我去統計處考一個牌，我發覺我對面開個單位咧，我為咗要唔同嘅部門問嘢，呢要行上行落，行到好多層樓。而每次去到，我見到佢哋真係好悠閒，佢可以咧用5分鐘答你一個好無聊嘅問題，然後指你落地下搭 lift 上幾多樓問過。仲有我10點鐘離開時候，我居然見到個公務員攞住個早餐行入 lift， 佢啲管理係乜啊？我接觸漁農處，我接觸地政處，佢哋將啲嘢拖咗1年都唔答，淨係話哦 work from home 係好懶嘅公務員，唔該嗰啲部長，你哋自己擘大隻眼睇清楚，唔好淨係嗌加人工。 Okay, 我鄙視佢哋講啲咁嘅嘢。 OK， 好，唔該曬麥女士，佢係睇到有個別部門自己親身經歷啦，佢嘅觀察就覺得有個別公務員咧係比較懶一啲嘅咁樣。咁啊，另外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李葵燕係華園會會長，早晨。 早晨，肖乐文， 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李葵燕，点睇今次行会同意呢一个公务员划一加薪2.5%嘅做法咧？ 这个划一上调2.5% 咧，其实睇到咧系同几年累积至到今天嘅通胀，真系有一个较大嘅距离。咁啊，变成咧就薪金大缩水，就认同好似即系减薪咁样。咁啊，雖然即係考慮到咧市面未完全即係復甦，咁所以其實華會個會員同埋公務員咧，佢亦都唔係話要求要追貼到通脹，但係亦實際上咧就真係唔想通脹即係同通脹咧係直接影響到大家嗰個購買力啦，即係同埋係即係嗰個一路不斷被通脹蠶食啦，特別係中低級公務員佢哋嗰個薪金都唔係好高。咁你睇到，如果係僅僅係上調 2.5%， 同個通脹距離咁大咧，其實佢哋個生活質素係下降，即係亦都係比以前係艱難咗嘅。 你覺得係咪應該唔劃一或者中低層同高層三個級別嘅公務員係喺加薪或調整幅度方面有唔同 咧？劃一調整咧有佢好處嘅，就係、是、公務員裡面咧就睇落去咧就係冇分彼此啊。咁以往咧，亦都有試過係即係劃一嘅。咁啊，因為當然啦，即係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華業會我哋準備咧係提出反建議俾政府。咁我哋呢個反建議咧就係即係希望政府咧係考慮係跟隨政治委任官員嗰個做法。咁其實而家剛剛上任嘅政治委任官員咧。 他們已經是追補了2020和2021年的通脹了，而且應該呢也都會跟著來說呢，他們是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呢去上調，即是他們那個即是薪金。其實呢這個即是在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裡面呢亦都有先例啊，就是我哋當時咧就叫做補回不足之數，咁啊就喺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啊，同埋喺通脹好即係飆升得好犀利嘅時候，咁所以如果你話係追補不足之數，咁咧就即係都係喺個機制範圍裏邊嘅，咁啊公務員就係佢哋就一般係按消費即係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啦，因為八成嘅公務員咧都係即係中低層公務員嚟嘅。咁啊，如果按嗰個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咧，喺2020年嘅時候就 2.9% 啦，2022年即係2021年咧就冇通脹，咁啊甲類方面，咁啊2022年咧就係 2.4%。咁如果你話係要即係追補翻過去。即係兩年公務員動薪嘅通脹，同埋加埋咧係啱今年到三月底嗰個通脹數字咧，咁咧係 5.3%。咁我哋覺得，既然即係話政治委任官員同埋公務員都係同一天空下啦，即係話都係同樣面對政府個財政狀況，同樣面對而家即係經濟嘅情況係未能夠全面復甦咁。咁所以既然係政治委任的官員都是可以追補過去兩年的通脹啦，下滯後的通脹啦，咁其實係咪公務員都應該可以跟隨咧？咁依個係我哋即係環會準備向政府提出個反建議。 點睇有啲今次有啲講法就話除咗個六大因素，可能都有考慮到公眾或者社會方面嘅觀感而得出今次2.5%嘅加幅呢個做法咧，咁。點睇有啲咁嘅講法咧？ 我覺得咧係公眾嘅觀感咧，我哋係要重視嘅，即係公務員要重視，成個政府都係要重視。咁因為我哋都要係體察民情啊嘛。咁所以其實喺呢個觀感方面咧，你可以睇到喺2020年嘅時候，雖然咧個薪酬趨勢指標係有正數，但係咧當時華聯會我哋個會員。都率先咧係提出咧係動薪，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當時咧睇到個疫情嚴重，就與民共度時間。咁當時我哋亦都咧係有向政府即係提出咧係即係作一個3+3方案啦嚇，亦都有即係一啲係特別嘅安排，喺適當嘅時候經濟有好轉嘅時候咧係補翻啲不足之數。咁呢個咧。就是我哋喺2020年嘅時候咧，係率先咧係與民共度時間。到今天嚟講嘅時候，其實我哋亦都係即係早喺個薪酬趨勢調查報告出嚟嘅時候咧，我哋亦都發現咧個數字咧係備受質疑啦。咁呢個同社會嘅現況咧係有所即係脱節。咁所以我哋咧就提出咧喺個機制範圍裏面咧，因為係考慮一籃子因素噶嘛，咁所以亦都係可以係考慮到通脹啊、公務員士氣啊等等呢啲因素。 咁、 所以我哋今天咧即係提出嚟咧，就係、希望咧即係既然你政治問責嗰啲官員都係可以追補翻過去嗰兩年個通脹咯，咁應該公務員可以跟隨啦，否則即係呢個好容易都係咧俾公務員睇到咧。就係、兩者係好似一個咧係即係無形嘅鴻溝咁樣，咁呢個咧係對新一屆政府開局咧係即係冇乜好處嘅。 OK， 好啊，唔該曬李葵燕。李葵燕咧就係華聯會會長，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118723111。有曾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人。我想回應一下嗰個公務員加薪嗰個2.5%嘅建議啦。咁我自己作為一個私營機構嘅員工咧，我哋由2019至2020年度咧，我哋到現在為止已經係動咗薪3年，而2022至2023亦都已經話咗俾我哋聽，我哋要動薪噶啦。換句話講，係4年動薪，我都唔知點解嗰個薪酬趨勢報告。竟然會係揾唔到一啲動薪或者減薪，而我哋亦都之前咧亦都公司亦都裁咗好大一部分嘅員工，後來就因為好彩咧，政府有嗰、保就業計劃津貼僱主咧，咁即係可以留低嘅人就僥倖可以留低。咁頭先8:30新聞報告之後，有位男士講就話。 是啊，冯先生。咁佢讲话，财政司司长俾出嚟预测嘅经济数据全部都系好理想嘅。咁但系即系喺咁多好消息之下，佢哋仍然系加薪幅度咁少。咁我想知道预测系预测，冇人会知道究竟出嚟嘅结果系好定坏。咁、啊、但係如果佢答應咗加俾你，哪怕係 0.5 都好啦，呢筆錢就一定要預咗出嚟㗎啦。好似我哋咁成日都預測要通關，由舊年十月又話送聖誕，聖誕又話新年，到而家都未曾實現。咁、所以即係預測唔好作準囉。 OK， 好啊。 咁我希望即係大家係實際啲去睇個情形，即係與其話你哋加 2.5 就已经好过我哋冻咗身四年噶啦，咁即系我想要求可以同我哋一样继续冻身啦。 嗯，会唔会打击公务员士气咧？有啲咁嘅讲法都。 我哋而家都唔知道打唔打击到我哋啦。咁即系公务员系整体社会嘅一份子，即系好似有200,000，同埋连埋啲 NGO 嘅可能唔知呢个数。咁但系全香港嗰、那个。打工仔嘅人數究竟係幾多呢？即係如果話要照顧嘅，照顧一小撮定係照顧大部分人嘅感受呢？咁我都希望即係或者呢一樣嘢可以加入埋佢哋嗰個考慮因素嗰度。 唔該曬曾女士，佢係講到私人機構佢自己睇到咧，就近呢幾年都係動身嘅情況啊咁。政府今日咧就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佢哋對於方案嘅回應咧，然後咧就話盡快尋求行政會議就最終薪酬調整幅度咧作決定，目標係爭取喺今個立法年度會期結束之前咧就有關方案諮詢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咁然後咧就提交到去財委會嗰度係審議嘅。自己又點睇咧？或依家暫時都係話行會尋日同意提出高中低層公務員或一加薪2.5%嘅172.31 方案。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嘅報導就提到，政府提出將各級公務員薪酬或一上調2.5%。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認為方案不合理，指方案同薪酬趨勢淨指標有好大嘅落差，當局亦都未能夠回應點樣得出今次加幅。令人有不願投放資源在公務員合理加薪上，刻薄公務員，向商界傾斜之嫌和口惠而實不至的負面觀感。廠商會會長史立德就預料商界會參考公務員加薪幅度向員工加薪。總商會亦都發表聲明歡迎行會決定，說面對艱難的營商環境，有關加幅屬於合理水平，應該可以暫時舒緩企業的人力成本壓力。人力資源顧問周以平就認為公務員薪酬調整對一般中小企的影響不大。是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現時3歲以下的兒童未能接種新冠疫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昨天說正是與專家委員會研究，希望在不久將來可以為3歲以下的幼童接種提供更好保護。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劉宇龍建議調低接種的門檻至6個月大，並且相信科興疫苗會較快獲批。這個是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兩日回落之後，昨日再次重上2000宗以上水平。昨日新增2268宗，包括183宗輸入個案。學校個案近日明顯增多，昨日呈報321宗陽性，其中長沙灣英華書院出現復課以來最大的學校爆疫群組，該校幾日之內累計有23名學生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香港疫情由2星期前每日大約1000宗確診個案翻了一番，到目前大約2000宗，預計未來仍然會緩慢上升。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繼去年推出殺豬令之後，政府提出將野生動物禁餵區擴至全港，非法餵飼野生動物最高可以罰款10萬元同埋判囚1年。有市民認為罰款的金額雖然具有阻嚇性，但始終未能夠對症下藥，認為要同時恢復絕育措施。而野豬關注組就批評當局根本沒有足夠人手巡視各個位置的黑點。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特首李家超今日會首次出席立法會答問會，對於行政署希望議員集中在七大範疇發問，李家超出席民建聯黨慶的時候解釋，做法是應立法會秘書處查問作出的回覆，並沒有限制議員發問的意思。他歡迎議員提出所有質詢。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亦都表示，有關做法是慣例，沒有矮化議會。 此外，梁君彦表示，基于对公众有迫切重要性，今日的会议会增设民建联李慧琼提出讨论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讲话的休会待续议案。信报的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话，政府提出全体公务员今年或一加薪 2.5%， 公务员团体纷纷表示失望，要求当局再调整。社评话，今年的薪酬调查结果明显受一系列特殊因素影响，未能够全面反映商界实际情况以及第五波疫情冲击。今次的加薪安排和过去两年本港整体通胀情况相若，比起跟足薪酬调查合理得多。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明上任之后会要求各政府部门设立关键绩效指标 KPI， 更应该考虑趁机作出改革，将公务员薪酬和表现挂钩，如果表现优异可以获得增薪点，从而打破不做不错的铁饭碗官僚文化，提升施政效率。措施应该先从高层公务员推行，然后再逐步在中层推广，最后在低层施行。星岛日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就话，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首次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聚焦市民最关心的七大范畴，并且回答议员关心的问题。社评话，过往有一段时间的答问大会沦为一些政客个人表演场合，甚至是批斗大会，严重阻碍特区政府施政。李家超希望聚焦讨论，反映他务实的作风，提升施政效率，为民办实事的新气象。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內地科研經費過河資助香港研發團隊正逐漸獲得成果。社評說，特區政府對科研成果的轉化不能夠被動等待申請，而是要早期介入，主動檢視有前景的產業，盡早有意識地幫助這類成果市場化、產業化，並且通過產業政策去引導創科成果的轉化，成為創科產業化的引導推動者。文匯報社評。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一段咧仲系车多。咁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榄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移咗上去路肩，唔阻交通噶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榄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同样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南去观塘同埋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呢一段啦，仲系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丽翔道嘅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海达村，连翔道去尖沙咀通翻去丽翔道的支路亦都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南昌港铁站对出，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石硖尾村美昌楼、荃湾万景峰二座、旺角海富苑海宁阁、土瓜湾长隆湾六座、东涌影湾园月桃轩十座、跑马地凤辉台十二号惠云阁、红磡利工街九号月木、屯门兆山苑夜景阁、大埔日隆湾八 第一座，深水埗泽安村荣泽楼和长沙环丽翠苑丽阳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7号全民运动日，大家一起出身汗，享受做运动的乐趣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022年7月6日，行政会议同意公务员或一加薪2.5%，追溯至4月1日。 新增2268宗确诊，2085宗属本地个案。 政府建议修例将禁卫区扩展至全港。 英国卫生大臣贾伟德及财商新伟成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啦，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就係同意提出高中低層公務員或一加薪2.5%嘅咁，就話平衡到唔同嘅因素啦。政府都講到，包括話過去一年香港面對複雜嘅經濟環境，睇到2021年2.5%嘅咁，就話平衡到唔同嘅因素啦。政府都講到，包括話過去一年香港面對複雜嘅經濟環境，睇到2021年香港經濟復甦，不過喺今年第一季嘅經濟喺第五波疫情之下受挫，所以營商環境咧近月啦。同埋就業情況咧，雖然有改善，但整體經濟咧仍然存有不確定性。環球經濟因為通脹飆升啦、國際局勢緊張等等又不明朗因素啊，咁考慮到種種呢啲嘅生活成本上升啊、經濟情況嘅變動、政府嘅財政狀況，同埋有正數嘅高中低層人員嘅薪酬趨勢正指標。公務員嘅積極投入抗疫等等，咁有呢一個嘅提出嘅呢個或一加幅就係加薪2.5%，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廖先生嘅早晨。 早晨啊， 你好，先生。 阿主持，我想我都係公務員，不過我退咗休嘅啫。我話俾我點解要為翻公務員講嘢咧？因為英政府以前喺香港對公務員咧嗰啲福利又很好嘅，點解又嚟到而家呢個特區政府咧？英政府就想你富貴，特區政府就想你閉翳。你要明白到我哋而家嘅通脹幾犀利。你試諗走出去買食個早餐幾多錢？你加個雞碎咁多，得個二點幾嚇？咁、你有咩用啫？嗰幾蚊係咪先？你嗰啲官員嚟個30多萬一個月啊？咁啲佢哋係梗係冇問題啦。食大狗大鬼都得啦，啱唔啱啊？咁我哋本身喺香港生活嗰啲長期香港居留長期出居留嗰啲人咧，你根本上如果你做，梗係所你日日年年都冇加薪啦，因為佢唔抵得公務員啊嘛。 OK， 你明唔明白？你佢唔抵得公務員加薪啊？你要明白，咁你可以去考噶，咁你又唔去考，啱唔啱先？咁我哋为咗生活好啲，好过啲。老实讲啦，如果你特区政府再系咁样做啊，你只系搞到呢啲公务员一盘散沙，冇心机同你做嘢噶咋。 OK， 唔该晒廖生，仲有朱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先生。 你好。 你好。我嘅意见咧就系、是、加低薪就系加3%。跟住就以上嗰啲咧就加2.5%。因为依家其实我哋嘅库房咧都好少钱噶啦，唔系唔想加多啲，咁就系要好似波哥咁讲啦，量入为出啦。不过我仲有一个见解咧，就系、是、我哋嘅首长级即系我哋阿超哥新嘅特首啦，佢嘅领导班子啦、局长、司长啦，同埋咧行政会议、立法局嗰啲咧，全部动身，因为咧佢哋系我哋嘅阿头。是我哋嘅好榜样，咁同埋佢哋其实人工都系好高啦，同埋佢哋本身都系专业人士啦，同埋有屋企都有钱㗎嘛，咁呢佢哋又动身囉。 就咁样啦。多谢大家。 好，唔该晒朱小姐提到呢一个嘅建议。另外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野猪嘅，就系针对野猪滋扰嘅问题咧，政府有建议修例，将野生动物禁喂区扩展至全港，并且提高一啲非法喂饲罚则啊，由10,000元增加到系100,000元，以及系监禁一年，亦都引入咧5,000元嘅定额罚款啊。呢个对于一啲野猪滋扰嘅问题系咪可以解决到咧？修例建议又点睇咧？电话旁边有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首席讲师侯志恒，早晨。 早晨， 早晨，侯志恒，点睇今次呢个修例话呢个禁喂区就扩展去到全港都系啊？ 其实个人嚟讲，我都系一早已经系要求政府做呢件事嘅。因为社会似乎就未有一个正确的信息知道，其实喂饲野生动物不是只是野猪，其实喂饲野生动物其实是干扰了个自然生态，亦都会产生后续的管理问题，就是等于野猪现在面对的问题。那我觉得 是应该做的。 嗯，你觉得现在用一个原先即是现在未修例，即是禁喂区的范围或者禁喂区才是禁止任何人士喂野生动物的地方，是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现在原先最初即系管制人哋喂动物咧，其实系针对马骝嘅。咁所以好多禁制区就系喺即系九龙水塘马骝山附近嘅。咁但系随住即系呢十年度啦，越嚟多人喂唔同嘅嘢，包括野猪啦。咁所以已经唔系限制于喺即系现有嘅禁制区里边咯。好多而家所謂即係野豬有問題嗰啲特別嚴重嘅地方咧，其實都喺嗰啲禁制區以外嘅。咁所以你都必須要有一個全港性嘅禁制嘅位置，先至可以解決，即係希望有望解決到嗰個問題咯。 不過將個禁喂區放到去全港咁大，都涉及到執法人員噶嘛。咁啊，見到就話政府都話喺個文件度提到啦，話集中資源喺啲受野豬滋擾最嚴重嘅地點同埋鄰近範圍係執法嘅。就算劃到全港禁喂，可能涉及到人手或者執法問題，可能都係集中喺啲黑點。又夠唔夠咧？又同唔同意咧？呢個又 嗱，我自己最先諗住支持立法嗰樣嘢咧，就唔係完全係覺得執法係最重要嗰樣嘢。咁就好似抌垃圾咁樣，或者隨地吐痰，咁其實你都唔係好完全有害執法噶。咁但係你俾到社會嘅信息，呢樣嘢係唔啱噶嘛。咁我諗呢個第一步咯。咁所以將來係咪執法到或者點樣咁，其實嗰啲即係我覺得可以容後再議。咁但係社會要有接收到嘅清晰嘅信息，即係喂野生動物係唔啱噶咯。 除咗社會接收信息，從野豬嘅習性嚟講，禁止喂飼係咪可以長遠令到一啲野豬唔再主動去接近人啊，或者唔再主動去問人去拎嘢食啊等等，係咪可以改變翻嘅咧？ 嗱，呢個過程係慢嘅。咁如果有一啲已經係習慣咗，即係同人類接觸去攞食物嗰啲咧，你未必可以解決到嘅。咁但係你停咗喂之後咧，就起碼一啲未曾即係有呢啲慣性嘅野豬咧，就唔會即係發展到呢一種同人類嘅親密關係出嚟咯。咁你話至於現成嗰啲即係已經習慣埋攞食物嗰啲，咁其實係要諗下點樣處理嘅。咁處方其實而家已經有一套指引，就話如果特別 aggressive 嘅或者特別容易接近人產生危險嘅，可能佢哋會即係捉咗去做人道毀滅嘅。咁其實呢個都係即係痛苦中之嘅一個解決方案咯。咁呢個係逐步逐步嚟咯。 但你覺得喺全港變咗一個禁喂野豬嘅禁喂區咧，都係仲繼唔繼續應該有一個譬如一啲野豬喺市區度出沒等等，有呢個人道毀滅嘅做法，應唔應該繼續呢個做法咧？ 應該繼續，因為我正如我所講，因為你就算你禁咗啦嚇，咁其實可能我都唔排除有啲人會仍然走去喂嘅。咁即係呢個問題唔會一立法咗之後第二日就解決到啊。即都要有一個過程咯，咁所以喺呢一刻就唔會話即刻即係將現有嗰個安排係取消咗佢 啦。因為我見到譬如野豬關注組織都提到話啊，係咪可以將原本呢個人道處理或者人道毀滅野豬嘅措施咧，就擱置啦，就做翻呢一個即係避孕捕捉放回嘅計劃，咁可唔可以做翻？或者你同意邊個多啲咧？又 我覺得都可以雙管去試嘅。即係喺你禁喂咗之後，可以再觀察究竟市民個反應係點樣，係咪真係會令到啲人唔去喂？因為其實你同我都答唔到，究竟會唔會因為立咗法啲人就唔喂㗎嘛？咁所以都要觀察咯。所以我又覺得短期內可能 就唔轉住啦，你觀察一啲市民嘅行為啦，觀察啲野豬行為，再決定下一步點做咯。 嗯，你覺得今次修例除咗話個範圍大咗啦，因為喺個罰則嗰度都有啲改動嘅，就話由而家嘅10,000元加到去100,000元嘅罰則咁啊，即係最高啊，講緊最高罰則，同埋監禁一年，亦都引入一個喺禁衞區入邊咧係違例係餵野生動物嘅定額罰款，就係、是建議金額係5,000元嘅。係對於市民嘅行為有冇改變或者有冇阻嚇性咧？又 我相信會有嘅，因為即係而家咧，因為禁制區咧其實好唔清晰嘅。即係如果你去九龍水塘，你見到都有一啲叫我哋叫casual 位置嘅人，即係話佢唔係成日嚟嘅。佢咁啱嗰日放假，即係條筋話我想去睇馬騮，咁咪攞啲嘢俾佢食。即係我唔排除有啲人係咁嘅心態。咁如果你有全港嘅位，即係禁位之後，咁大家應該好清晰知道邊度都唔係得嘅。咁就希望可以咁樣，起碼阻止到嗰啲即係唔係嘅專業嘅位置嘅人啦，叫做。咁啊嗱，嗰啲。即係經常餵嗰啲都要諗下點樣處理嘅。 嗯，做咗啲咩方法呢？或者 都係勸喻啦，或者你真係罰嘅咁都要罰㗎，罰咗都要俾人知喂，我真係罰㗎咁樣。咁俾人知道其實係會捉嘅咁樣。咁我孤獨覺得未必全港可以執到法，咁但係起碼你執到嗰啲都要執到，同埋要宣傳話俾人知。 都想問下侯志恒，頭先提到話人道毀滅或者人道處理嗰個方式咧，政府有啲數字，話上年11月中開始就定期捉野豬同埋人道處理，截至今年6月咧，漁護署已經行動超過50次啦，人道處理咗110多隻喺市區同埋民居附近造成滋擾或者對公眾構成潛在危險嘅野豬。市區曾經大量出現野豬嘅11個主要黑點入邊咧，有4個嘅野豬數目咧已經減到5隻或者以下，另外有5個嘅黑點嘅野豬數目咧。亦都已經減到10隻或者以下，從數字去睇，睇唔睇到呢一個人道處理或者人道毀滅嘅做法嘅成效？ 我就未收到最新嘅數字嘅，因為即係處方亦都未向你匯報。咁但係喺媒體上我睇到咧，即係關於野豬滋擾個報導係少咗嘅。即係過去嗰半年，明顯你感受到係少咗。即係我只係咁講，因為我未睇到啲數據。 整體嚟講，你覺得頭先都譬如講到禁衞區又好，或者呢一啲總之唔好喂野豬呢啲做法又好，有冇需要再加強宣傳，或者你睇到政府喺宣傳方面對於市民嘅教育方面又點？ 嗱，呢一輪出咗報紙啦，大家應該會收到啦。咁到我諗到個法例真係正式生效咧，應該要做多輪宣傳，等市民知道咯。咁喺啲特別私位置黑點，可能都要特別加強啲去做啲宣傳咯。 好，唔该晒侯志恒，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侯志恒系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首席讲师，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喺9:30之后咧会转播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嘅。 世数25年，主持曾卓贤、高福慧。 在1997至98财政年度，教育方面核准的经常和非经常公共开支分别达到381.2亿元和455.2亿元。多年来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资，2020至21年度政府投放在教育上的总开支预算是1123亿元，占政府开支总额15.4%。 时下咧，唔少嘅人咧讨论到潮语内卷，就表示社会嘅竞争非常激烈，向上流动好艰难，而学历咧就成为咗主要嘅竞争力。嗱，其实咧呢一个情况喺香港社会咧一直都存在，亦都系唔少华人社会常见嘅情况。记得1989年，父母咧忽然话要去排队，留低我同妹妹喺屋企排咗一整日翻嚟咧，原来就系为咗2张公开进修学院嘅表格，话从此有机会咧读大学。80年代，一般香港人认为大学生就等同天之骄子，大学之路从此向普通人打开，亦都是当时不少香港人的想象。 就2020至21学年全日制课程来讲，教资会资助大学和演艺学院合共提供约15200个公帑资助的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收生学额，以及约9700个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学额。副学位方面，自资和公帑资助的收生学额分别有约18500和9900个。 及后香港仍接触不少院校升格大学， 私立学校开办了大学的学历课程，也有很多的副学士和高级文凭课程。近几年硕士甚至博士的课程也越来越多。香港的资历架构渐渐成型，不少人在大学毕业之后都会继续进修。大学学历已经渐渐成为新一代的平均教育水平。学历内卷看似是一种压力，不过年轻人可以有多些时间在学校成长，亦都不可以说是坏事。 研究院方面，2020至21年度教资会资助的修课和研究课程学额分别有约2600个和5600个。至于自资学额方面，2019至20年度修课和研究课程的实际学生人数分别是43300和4300人。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生漫漫长路，难免会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 遇到不安， 你可能会觉得痛苦， 觉得无助， 觉得绝望。 如果有人带你走出黑暗，绝对值得你去表扬。 香港人道年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7月8号或者之前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时间9:28，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是公共事务组的何立燕。一阵间9:30，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立法会的答问会，我们会现场为大家转播整个答问会的过程，所以今天的节目也都有少少相应的调动了。千禧年代刚刚已经完结了，而一桶金和今天立法会节目也都是今天会暂停一次。开心日报咧就会喺呢个答问会之后咧就会播出噶啦。讲翻呢一个答问会啊，系李家超行政长官上任之后咧第一次出席立法会嘅答问会噶。啊，佢日前咧就系咧向咗呢个立法会嘅行政处咧就表明啊，有一啲希望聚焦讨论嘅范畴，包括系习近平主席啦，喺7月1号啊喺香港发表嘅重要讲话，一啲嘅跟进工作啦，土地及房屋供应啦，防疫抗疫工作啦，对外宣传香港啦，创科发展啦，青年发展，以及系环境卫生同埋市容等等嘅内容嘅。所以咧，不過咧，李家超咧，尋日都有回應到啊，就話咧呢個單純咧就係咧回應立法會秘書處同佢嘅查詢啊，因為咧秘書處就問佢啊，會唔會發言啊，或者係即係希望聚焦討論一啲範疇咧咁樣，咁佢就即係回覆咗喺呢幾個範疇啦。佢尋日就強調啊，佢咧今日咧一陣間咧會回答所有議員嘅任何問題啊。佢仲話，除咗呢七大範疇之外咧，其他任何嘅問題，天南地北咧都無任歡迎噶。嗱，而家見到咧立法會大會啊嗰個會議廳。议员咧就已经到齐啦，亦都系已经企咗起身啦。相信啊，特首李家超咧好快就会系入到会议厅里边咧，开始呢个嘅答问会啦。 行政长官， 呢个答问会咧一阵间咧11:00就会9:30就会开始啦，预计系会去到一阵间嘅11:00嘅。李家超咧喺当选之后咧，甚至系寻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都提过咧，房屋系佢好重视嘅问题啊。睇下咧呢个房屋同埋土地问题啊，会唔会系一阵答问会咧议员关注嘅其中一个焦点啦？ 请各位坐定。 各位同事，我代表全体立法会议员，欢迎新任行政长官在就职第一个星期就出席立法会的答问大会。我亦都欢迎各位主要的官员列席。这个管治新团队是在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产生，标志着香港迈向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新篇章。行政长官以结果为目标作为他管治的方针，他一定很乐意向议员解说他的施政理念和回应各议员的提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日亲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重要的讲话，当中讲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就此，立法会会一定继续支持和监察政府施政，和行政机关良性互动，合力落实习主席所讲的强调的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达至良政善治，为广大市民谋福祉。我现在请行政长官先向本会发言。行政长官。 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市民，早晨。我首先感谢梁君彦主席今日安排我在上任的第六日来到立法会出席今次的行政长官答问大会。立法会作为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架构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和立法关系是至为重要的。因此我在当选的翌日就和梁君彦主席在立法会大家见面，并且在五月的时候是分批邀约各位议员去交流。我很高兴今日再度来到立法会的议事厅，和各位议员去展述我的施政理念，去回答议员的任何问题。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完善选举制度的落实，贯彻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立法会的会议已经重回正轨，结束了过去以两制抗拒一国的破坏和瘫痪时期，进入了建设的时刻，这个是重要的里程碑。良性互动的行政立法关系是我们同为香港开新篇的重要基础。促进行政立法良性互动，我会实践行政主导。就此，我建议每个月在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每次由一位司长或者副司长带领五至六个局长或者相关的官员去立法会前厅